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简单 ，MyRadio 喺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嘅网台节目，你可以根据你嘅兴趣选择你中意嘅节目，拣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记住 ，MyRadio 嘅节目系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娱乐性嘅节目，所以俾节目月费系绝对值得嘅。 好，我想知道跟大家見面，就即係近排呢，大家都會留意到呢，就喺美國呢有一個好大嘅科學新聞，就係日食。咁日食呢個問題呢，從來喺歷史上一個好重要嘅天文嘅事件，甚至係政治事件。即係喺古代大家知道啦，其實呢，如果我哋要去鑑定一個事件喺咩年份發生呢，由於嗰個古代嘅記載年份嗰個方法咧各有不同，好多時咧就出現咗呢啲錯位啊，或者即係大家有爭拗問題啦嚇。舉例，譬如邊個打邊個咁樣， 邊年發生咁嚇。咁但係即係當有天文現象咧，其中一個可以叫做幫我哋 cross check 嚇，一個可以對下嗰個時間一個途徑 咧。係啊，舉個例啦，譬如話一個以前我喺節目提過，亦都相當出名嘅，就叫夏商周斷代工程啊。咁亦都係一個即係所謂政治嘅。project 嚟嘅一個原因就好簡單啦，證明咗呢個中國咧喺夏朝已經存在嘅時候咧，咁就證明咗呢個國家源遠流長啦嚇，咁啊可以真係正正式式嘅四大古代嘅文明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夏朝，究竟呢個朝代係一個神話嘅描述啦，定係還是真係歷史上存在過咧？咁啊好多時要靠咩咧？就靠古書記住，嗰年有粒星白好，天空好光嘅。咁我最記得就係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即係一個超新星嘅出現啊。咁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個啦，但係另外一個，我相信喺古代咧，其實記載呢個日食同月食嗰、那個資料相當之詳細，反而重要過政治喎。 是即係都係嘅。你講一個歷史上以一個信史咧，咁首先就係一定你係有能力去，其實你有能力去記載歷史嚇，即係而且仲有一個好整潔嘅保存得好好嘅。咁埃及因為將啲嘢就刻落個石頭度，所以 keep 到好耐。 係都而家咁我識睇落去， 都慢慢越查越多啦，起碼就咁即係，但係中國咧就即係當然啦，就係喺如果大家仲記得啦，佢唔就算。有嘢記咗，佢會識得有嘢記咗喺石頭上邊嚇，但係亦都唔係 住喺頂度啦， 係啦，所以嗰啲中頂紋、金紋咁樣啦，甲骨紋咁啱好有啲甲骨 keep 得住啦。但係如果你係擺喺啲竹簡上邊啊，或者紙，即係後來有紙啦，咁樣紙上邊啊，或者係啲獸皮上邊咧，一 keep 得唔好咪冇曬咯嚇。咁所以呢，即係都係有個年期，個物料俾到你一個年期限制，令到你本身能夠承載歷史個長度係比即係受所限。咁即係翻翻嚟講天文呢一樣嘢啦。即系点解要特登提日食呢样嘢咧？即系因为我自己去揾呢个新闻嘅时候，我觉得我系好快咁样 scroll 咗过去，我系觉得又喺日食呢嘢，成日三即系隔几两三年就有一次噶啦，跟住啲人就煲到好大，咪又系嗰啲天文发烧友去睇一睇，咁就系咁多咯。但原来今次唔系，而且咧我会发觉入边有啲比较尖端嘅科学元素可以同大家倾，咁所以我觉得今次要特登攞呢个美国日食呢单新闻嚟同大家讲。 系啊，但系佢嗰个英文名咧，我哋要解释下啦，呢、這个就叫 The Great American Eclipse。咁咧，一個 eclipse 日食咧，基本上咧就唔會用即係大草嘅，但係呢度去到即係唔單止，仲要係呢個 Great American Eclipse 咧，就另外一回事嚟嘅。我想問問點解呢個係會用一個咁即係 咁嚴重嘅講法咧？ 咁可能即係一陣有機會，可能台長揾翻我 send 俾你嗰個 link 咧，入邊佢有個地圖去 show 翻咧成個日食畫過嗰個軌跡。 好啦，嗱，其實你可以去嗰、那個， 你會發覺咧，即係我覺得唔怪之要叫 Great American 啊， 佢完全係唔會畫過任，即係喺嗰個最主要發生日食嘅時候咧，成個日食完全發生喺美國領導之內， 哦、 連加拿大都嗨唔到，而且就由美國嘅西岸入東岸。 西岸去東岸啊？咁啊，即系 我睇下東定西，即系睇先啦。一定系即系如果睇翻就系即系地球西向東轉啦。咁、uh-huh. 一路咁样就一路咁掃過去嚇。咁、uh-huh. 總之就系話咧，佢入同出咧都完完全全喺翻即系美國嘅東西岸嗰度嘅嚇。咁、uh-huh. 而且成個軌跡都喺呢一個嘅即系美國嘅幾個時區、美國領土範圍之內咁，所以佢即系大家會覺得咧，美國今次係壟斷咗、霸咗呢次日食嚟去睇。 冇咁做，每個國家都有呢個 privilege 嘅。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咧，去到美國手咧。他们去问个问题，或者 会有些问题问得很深入， 或者尝试去做实证的研究呢，就比其他国家优胜了、好了，那这个就是、 或者一路这样 scroll 可能已经在这一版上，是的，就是这个图、那我即係頭先講咧，應該就西岸開始係啦，即係呢度講翻清楚先係啦。咁啊，即係頭先有啲嘢倒轉咗嚟講啦。咁就由呢一個 Oregon 入啦，咁然之後一路就成個即係中部劃過，就由翻去到去到 Carolina 再落啲嗰啲地方嗰度走嘅。所以沿途你會發覺而且都係劃過一啲咧。好個天氣系數好好，好適合做呢一個日食觀察嘅一個地方。即係你有啲咩望遠鏡，你可以攞去啦。咁而且可以嗱聲陸路運過去啦。咁甚至乎咧，如果你想聞一下一啲特別啲嘅現象，喺日食發生嘅時候嗰啲生物嘅反應，咁你都好容易運到啲 sample 過去睇、而且就係話，就算你唔運，你可能大家一人運啲，你成個美國動員嘅話，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去即係睇曬成個過程。 咁我哋如果譬如睇呢、這個日食嘅話咧，今次嗰個成個嘅研究咧做得相當之詳細。咁其實喺美國咧呢一類嘅研究咧，以前多唔多嘅？ 不嬲都多嘅，但係你要去睇就特登，譬如話要搭飛機啊，去某個地方睇，而且攞到嗰個嘅資源好有限。如果你係一個天文發燒友嘅，你已經孭住你用盡你個行李 limit 去孭住一支鏡去，咁已經係好大件事啦。咁但係今次你睇到，如果一個咁嘅復原嘅話，你只需要陸路自己揸架車、你真係去租一架 truck 咁租架 jeep， 咁然之後你已經可以將你嘅儀器運咗過去。嗰啲儀器唔一定係天文觀察儀器，可能甚至乎係你嗰啲動物昆蟲嘅 sample 咁、或者你要嗌附近嘅一啲唔同生態嘅地方沿路劃過，係一齊去幫手去做一個觀察。咁已經係可以好多，即係好多一啲過往唔係，即係過往有嘗試過做，但係唔能夠做得咁仔細同埋咁大規模嘅研究，變喺今次變咗可能啦。我諗完全由呢個地圖可以解釋到好多嘢，就係點解有啲嘢以往做過，今次要繼續做。即係譬如咧，如果講日食個古仔咧，你話吹得最開心嘅咧，就係話講佢驗證咗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喺呢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咁。咁你可以一樣話今次，可唔可以再度一次啊？得，而且仲可以度得更加準確啲添嚇。咁而且有啲新嘅問題都可以問，咁一陣間稍後會慢慢介紹 嘅。係啊，嗱咁呢個即係橫過東西岸嗰個嘅日食嘅時間咧， 佢話八月廿一號啊，即係未發生啦。 係啊，咁為時都係幾個鐘嘅啫嚇。呢度大家佢睇到啦，就係早上嘅10:16，咁去到尾嘅時候咧就係下午嘅2:46。 我諗要考慮埋嗰個時區，所以實際上咧係得90分鐘嘅啫。即係你諗下，就係話如果去到呢一個嘅東岸嘅2:46咧，其實你對翻即係嗰個時差嚇，唔係差。即係我呢度要再睇睇，但係佢話其實即係大約就係90分鐘時間係一個日偏食，咁就係2分鐘到嘅時間係一個日全食咯。 OK， 咁最長嗰個嚟咧都要睇到咧就係、是。定點啊，係2:42，咁都係相當之長。 你喺一個定點上面你就有即係2分零鐘睇到日全食，另外90分鐘你睇到成個即係日偏食多多少少嘅過程。即係都算係一個，而且好多個唔同嘅州份可以都係差唔多擁有咁上下嘅時間咯。咁其中你睇到有一點就大約喺聖路易斯嗰附近就係睇到最長嗰個啦。 好嗱，咁呢度咧佢已經講咗出嚟咧，就其實佢哋有好多問題咧。 就住呢一次嘅日食咧，去嘗試去解答。 呢篇文章大家可能即刻可以即刻走去喺 Google 抄出嚟讀下。佢咧仲係好古怪，佢咧十個 question， 但係未佢寫唔切啊，未出曬。即係佢咧每個 question 佢都會有個詳細介紹。佢但係咧寫到十個 question 入邊，其中有六個咧佢就比較仔細介紹，另外有四個就 coming soon， 佢寫唔切。 我哋都搞唔掂嘅啲 coming soon 嚇，我哋只係提一提嘅。 但係都可以囊括喺之前嗰一兩個問題嗰度嘅，我一陣可以介紹一下。 嗱，咁第一個咧，而家佢呢度問咧，就係對於植物同埋動物咧，佢哋嗰個喺日食時候嗰個反應啦。 係。 咁佢呢度嗰個上邊都用得好即係直接嘅啦，就蜜蜂啊。 係。 咁點解會係蜜蜂啊？ 雀鳥啦，蜜蜂啦。咁嗱，咁佢因為曾經有啲記載就係話咧，佢哋會突然之間係即係啲雀係會靜曬嘅，唔叫嘅嚇。咁有個好可能最簡單嘅解釋就係、佢以為天黑咯咁啊。咁但係我諗更加多嘅嘢可以去問，究竟佢譬如話同呢個天即係個感應個機制會係點啦嚇。咁或者你可以再問就係話即係佢可唔可以做一啲預報啦，或者可能喺一個突然之間氣候好重大變化的時候嚇，咁佢哋嘅行為會變成點啦？咁即係我呢度就冇乜嘢可以好強嘅結論可以話俾大家聽，因為好多嘢未做，而且就係話即係呢種咁嘅嘗試係喺今次呢個咁嘅大日食嘅機會先至可以做到咁大個規模。咁會唔會喺一個咁大規模研究入面會有一啲我哋以往唔識問嘅問題可以問翻出嚟咧？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度就係話去探索一啲我哋問都未必識問嘅問題，我諗就係喺呢一個即係最大意義所在咯。究竟日食同呢個生物嘅關係會係點嘅樣？ 好啊，咁呢個就佢自己都冇乜結論嘅，佢話即係佢只係提一提就話咧，即係傳説咧就係雀鳥咧喺嗰個日食期間咧係會 即係會靜曬啊， 蜜蜂會回巢啦。OK， 我哋跟住咧就睇呢個第二嗰個啦嚇。咁咧就 睇翻個問題係咩？即係 問題啊！ 頭先第二嗰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嚇， 係呢個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 嚇。 What happens in Earth's atmosphere during an eclipse？ 係啊。 咁呢度我覺得就係可以最多古仔，其中一個最多古仔講嘅地方。咁地球嘅大氣會發生咩事？嗱，咁我哋地面睇到就係黑咗啦。咁但係對於大氣個反應會係點咧？咁呢樣嘢要提一提，即係大家就係話咧，我哋個地球個大氣層咧，即係點樣分層？我哋一般嗰種咁嘅氣候啊，你話翻風落雨打風嗰啲咧。就係喺翻個對流層嗰度發生嘅，咁然後飛機就會飛上比起嗰啲咁嘅氣旋系統仲更加要高嘅嗰啲平流層嗰度啦。咁然後平流層係一個相對好穩定一個比較即係闊嘅地帶嚟嘅。你再上一啲就係，尤其是我哋要睇電離層，即係電離層咁，我哋知道好即係好長久以嚟嘅作用就係攞嚟做一個電波通訊啊，佢會反射某一啲波長的波。 但你首先要講個電離層嘅組成係咩嘢？ 係啦，咁呢度要提。咁點解零零舍舍電離層會電離咗咧？咁電離嘅意思就係話咧，一啲原本係電子黐住個原子核嘅嗰啲咁樣嘅中性嘅唔帶即係唔帶電嘅原嗰啲咁樣嘅元素咧，佢因為不停地俾外來宇宙，尤其是太陽嘅輻射刺激，所以令到啲電子咧甩下又黐下，甩下又黐下，所以喺嗰度嘅狀態就會係咧一個 plasma 嘅狀態。咁即係嗰啲好似譬如話我哋喺地面上面嗰啲咁嘅，你話氮氣氧氣啊，咁佢就係一個好普通嘅唔帶電嘅 molecule。但係咧，一去到電離層咧，你會發覺佢啲電子好唔穩定，佢唔會長久地黐喺某一粒嘅原子核外圍嘅，佢會就係啲即係電子周圍走嚟走去個成個外即係外圍電，即係好多自由電子咁樣飛嚟飛去。所以佢對於嗰啲無線電波嘅反應，即係尤其是某一啲嘅波長啦，會特別唔同嘅。咁電離層頭先講啦，佢即係於是乎有一個咁嘅特性嘅話咧，佢可以反射一啲嘅無線電波嚇。咁所以以前早期一啲長距離嘅視頻嘅傳輸啊，咁用無線電傳輸啦，咁啊利用個電離層反射嘅。咁但係咧，電離層佢之所以會電離咧，同呢一個太陽照射息息相關。夜晚個電離層係真係冇咁電離嘅，因為真係少咗嚟自太陽嘅輻射去照佢，令到啲電子冇咁曳，冇咁容易甩嚟甩去。但係俾太陽一照住嗰邊咧，就好活躍嘅，而且佢會對 電的信號啦、電磁波啦、磁的信號啦，都會有獨特的反應、所以呢即係佢對內佢可能對地球通訊有個作用，對外對於呢一個嚟自太陽的嗰啲咁樣嘅太陽風啊、粒子流啊嗰啲咧，都有一個獨特的反應。咁、而即係我哋當了解呢一個咁嘅電離層嘅特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即係我哋就會因應呢個電離層嘅特性去即係去探討下我哋個通訊可以做到幾準啊、甚至乎我哋有一啲即係通訊咧，唔係淨喺地球上面打長途電話嘅。我哋擺咗個20-30個呢啲咁樣嘅 GPS 衛星，佢哋其實都喺呢一個地球電離層以外嗰度係即係發信號俾我哋。呢、個電離層佢個性質個改變會唔會令到我哋個 GPS 通訊有需要修正咧？咁呢樣其實喺個技術入邊要考慮、即係講得 GPS 通訊嘅技術，因為全部都要講啲嘢係即係時分秒非常之準確。咁我哋既考慮過要係有廣義相對論嘅修正啦。咁另外就係話電離層性質個變化，佢影響咗呢一個電磁波傳送嘅快慢。原來成個即係地球大氣，因為我哋講光速就係光喺呢一個真空行嘅速度。你個電離層電離多啲少啲咧，係其實理論上係會對呢一個光行嘅快慢係有少少分別嘅。咁如果突如其來地喺地球上面有個日食，某一個地方有個日食，於是乎令到嗰一忽嘅地球大氣電離程度少咗，而且少咗可以講嘅少咗一半啊，咁於是乎可以令到嗰度嘅大氣性質有所改變。咁有人就去問一個，我都覺得幾即係你話無聊好，但我覺得都幾即係好精益求精嘅問題咯，就係話呢啲咁弱小嘅這個日食而引起這個電離層的性質改變的效應，它會不會對這個 GPS 構成一些可以測度到的影響呢、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值得問的問題。 但是剛才你講到呢，譬如說、我們在那個太陽光它沒有照射之情況之下，它電離層它那個、變化呢，其實夜晚黑都做到啦。咁呢個日食的效果和夜晚黑那種的情況呢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也是值得問，因為你任何的即不同的種變化 pattern 呢，給出來 的干擾可以不同，我們都需要去即了解各種 pattern， 即各種不同的日夜那個、構成的誤差我們怎麼排除啦。突如其來事件造成的誤差， 即突然間啊，呢度原來照開嘅，突然間吸咗個印落去， 係啦， 咁個分別邊度？ 呢度會唔會有一個 慢咁樣？ 係啦係啦，會唔會有一個要即時修正不可忽略的誤差喺度咧？咁呢個都係一啲精益求精嘅問題嚟嘅、但係其實即係我會覺得有一啲意義唔只係咁添嘅。我原來嚇有一啲尤其是研究地震嘅人咧，佢哋係研究過，即係其實大家都或者聽過，話地震嚟之前咧。成个周围个大气嗰啲电磁反应好怪喎，啲云会唔同啦，昆虫反应会唔同啦。昆虫点解反应会唔同呢？就係、话因为佢哋感受到一啲平时冇嘅电磁波信号。甚至乎如果大家有睇过唐山大地震嗰本书，大家即係中学嘅时候可能都要做个阅读报告啦。咁佢我记得有一个描述好得意嘅，就係、话一支摆喺地下嘅光管佢自己会着。於是即係代表住呢周围嗰个电磁场呢嗰个反应係好古灵精怪。咁呢啲由地震前期引起嘅古怪嘅電磁信號咧，佢會令到光管無端端會著，其實就係一個令到啲氣體會電離啊，佢係其實會對於個電離層有反應嘅，係可以都知道有種咁嘅干擾喺度嘅，而且呢種咁嘅干擾嘅 pattern 咧，同應該嚇就會同呢個太陽突然之間日食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太陽一日食嘅時候嚟到，就會有一點電離嘅程度大減，跟住離開嘅時候又著翻，即係個電離嘅即係又開著翻。咁呢一啲咁嘅變化 pattern 咧，其實嗰、那個性質其實同嗰個地震前期嗰種對電離層嘅干擾係好相似，而且都係一啲好短時間一瞬間。我哋唔係咁容易去觸發一次地震，或者預知某次地震嚟去研究因地震而起嘅電離層受到干擾會係點樣。但係今次咧，因為有日食嘅緣故咧，所以我就可以好清楚計清楚邊度將會發生日食，因而我哋都好清楚邊度會有因日食而起嘅電離層變化。 而且佢嗰個 pattern 係好簡單嘅，就係、是、一個圓形，某一個點嗰度突然之間電離情況大減，然之後佢一著翻嘅時候咧，成個電離層佢即係你可以想象就好似突然之間個水入邊有掹咗個掣，有個窿，跟住即係然後佢就有啲涟漪咁向外泛出去嘅，即係嗰個成個變化嘅 pattern 咧，就係、是、由一個好乾乾淨淨嘅一點向外蔓延，即係照計就會係一個咧好標準嘅 pattern 可以俾我哋睇到。平時地震嘅因地震而引起嘅個電離層嘅變化咧，亦都會隨住本身佢嗰個地震帶個形狀啊，或者佢其實本身亦佢係個好難去標準化嘅一個嘅變化嚟嘅。而你地震你亦都控制唔到佢幾時大啲幾時細啲嚇，通常你時候先度到嘅啫。但係因為太陽而引起嘅電離層變化咧，我哋有數學模型預計，而且亦都係好容易同我哋嘅理論去印證。我哋可唔可以调翻转头问一个问题，就话、是、当我哋掌握到呢啲电离层变化嘅程度多与少嘅时候，点样对应翻嗰个地震将会发生嘅程度系大定细咧？其实呢个好值得问嘅问题嚟嘅、即系我哋唔系净系靠啲雀仔会唔会发狂，啲曱甴会唔会躝晒出嚟而去预报个地震？因为嗰啲昆虫嘅反应其实都会有唔差喺度嘅。 系嗰啲唔即系你有阵时见到，有阵时见唔到咯。 系啦， 佢做嗰时又未必有呢样嘢，有阵时震咗佢又未必做呢样嘢。 是啦，咁係有個誤差喺度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好充分地喺一個電磁波層面嗰度去掌握呢樣嘢呢，我相信個準程度會大大提高。而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研究呢，唔係趁住今次嘅日食你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即係我即係呢度再簡單啲講，就係日食提供咗一個呢好標準化嘅電離層突然之間減少電離再回復正常的一種咁樣嘅 我諗嗰、那個即係比喻可以化比喻，最啱比喻就熄燈著燈咁樣。 係啦係啦，佢俾咗一個好標準嘅熄燈著燈，即係電離層熄燈著燈嘅機制俾大家去研究，從而問一下呢啲咁樣，即係當有一個電離層熄燈著燈發生嘅時候，佢會隱含咩意思咧？會唔會係對於地震預報有一個幫助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即係覺得呢一個研究最精彩嘅地方。但係如果你話喺其他地方，即係有時嚇，可能好多時嗰啲咁樣嘅日食，佢橫跨咗個海洋嘅，咁啱有個島睇到嘅，咁當然你都可以去做呢個研究。但係今次你可以去大量收集呢個數據嚟，去大量去 cross check， 咁我覺得個意義就好大咯。 嗱，咁而家你睇到呢度咧，就係、是、一個即係 DIY 啦嚇，即係自己整嘅呢個係咩嚟嘅呢個？ 嗱，呢度我自己都未係好清楚去睇曬，但係我諗都係同嗰個即係。GPS 嗰啲研究相關 嚇， 咁、okay. 呢、啊、個可能一陣間我哋再仔細啲。 呢、這個就應該係收嗰、那個唔算係無線嘅信號啊。 係啦係啦，其實而家就算係即係會唔會令到嗰個 GPS 會有誤差呢樣，我未答到呢個問題嘅。但係起碼我哋要即係有能力去探測得到嗰個電離層嗰個變化嘅程度嚇、啊，我哋能夠好精確地掌握到先。 嗱、佢但係呢度亦都有另外一個新聞都相當之有趣喎，就係、是。當其時在上一次嗰個日本地震上，佢會睇到咧，就喺個電離層咧個變化喎。即係換言之，而家其實開始做咯，即係話 一路有嘅， 一路喺度 mon 到嗰個變化。 大家都係好想透過去研究電離層嗰度去做一啲準確嘅預報嘅、但係咧，因為你每次地震嗰個形態強度都有唔同、而且你最大麻煩就係、是、你根本冇辦法預知嗰度有，你點喺嗰度去布定曬擺你需要嘅儀器咧、但係如果咧，日食咧就容易啦，你知道佢一定喺呢度發生，你就喺嗰個周圍揼揼框去擺曬報曬好個陣，咁你攞出嚟個數據就會個質量係準確好多，而且仲要係一個非常之標準嘅變化，你可以有你嘅理論去有個物理去預測佢嘅。 係啊，嗱，但係呢度我哋唔知咧，我都啱睇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喺呢個地震之前嘅變化，哇！呢個就因為我一路嘅理解咧，就係咦佢震嗰陣時影響到嗰個電離層啦。但係即係呢度有講話就話，其實喺個地震震之前已經有一定嘅影響。 係啦，即係講緊可以將嗰個預報時間大大推前咯。因為暫時我哋咧去預報地震咧，最有效都係用緊佢嗰啲叫咩 SVP wave 嘅方法，即係利用到嗰啲地震波已經發生咗嘅地震啦，佢有啲前期先驅嘅震動嚟咗先嘅，跟住先有啲更加劇烈後續部隊嚟殺到嚟嘅。 咁我哋就，但系咧兩者之間個時差咧，可以係好少嘅啫，即係少到係以秒計。所以你嗰、那個即係嗰種嗌人哋即係及時走避嘅能力好有限咯。咁即係但係如果係講緊你用電離層嗰、那個電離程度的變化，我哋度到呢個信號準確，就可以幫我哋去想一些更加好的方法嚟去做一個更加前期的預報。 係，日本人搞咁耐都即係搞到而家都未有咁大好大進展，但係知道個難度幾高啦。 咁、啊、我覺得今次嗰個日食係會俾到即係好難得的一個機會。你即係我哋唔係淨係擺支鏡去貪得意去睇啦，就真係俾到你一個大氣的變化。你答到佢帶嚟大氣變化問題咧，係原來係對於嗰個嘅地震的研究是會有很大幫助的。 咁呢度仲有題外話嘅，就係話，即係有啲人就想嘗試用嗰個 GPS 嗰個信號咧去預測地震啦。咁、但係呢個就越講越遠噶啦。咁我只不過只係打一提提嘅。 係啦，係啦，呢個就亦都要假設，就係話我哋有冇能力去掌握到，因為呢一啲電離層變化對 GPS 構成嘅誤差，我哋又利用翻嗰個誤差嚟幫我哋去預報下邊度會有地震。因為你咧係廿幾嗰廿零個嘅人造衛星咧，好似廿七個咗啦，係全天候咁樣圍住地球上每一點。咁你如果係某一個位係出現咗電離層變化，你就會發覺零舍有幾個嘅人造衛星係會出現咗個誤差，咁你就由嗰幾個，即係你譬如話有四個話咧，已經基本上可以話翻俾我聽，大約會喺邊一度會係出現呢一即係最強嘅變化會喺邊度出現，咁大約可能就係嗰個地震會發生嘅地方。 但係去到一個最實際問題咧，就係我哋平時用嗰啲手機咧，會唔會俾而家呢啲咁嘅電離層嘅變化影響到嘅？ 我諗呢個就可以忽略不計啦，因為係我哋唔係依靠人造衛星啊，我哋都係一個地面嘅通訊咯， 嚇、即係純粹係嗰個喺地面上面嗰啲電波嘅即係交流， 係啦。 OK 嗱，咁我哋即係可以睇埋即係下一個嗰、那個即係問題咩啦 嚇？係啦，係啦。 咁咧就呢度咧就 可以抄翻去先前系啦，就系呢一度可以有繼續睇下其他嘅問題啦。 嗱，第四嗰、那個水星 嗱，呢、這個或者可能要跨埋到下一節會繼續講嘅。咁但系呢度我開咗個頭先，睇水星。咁首先要知道咧，水星同金星咧都喺地球軌道以內嘅，所以我哋咧就係因為佢喺我哋地球軌道以內，所以咧佢永遠就喺我哋向住太陽嘅方向先揾到水星金星。我哋夜晚睇另外一邊，即係背住太陽睇咧，係永遠揾唔到水星金星。即係佢哋就係所謂啲叫神星同分星啦，就係朝頭早啊，同埋臨天黑嘅時候啊，先至有機會睇到。 水星最近太陽啊嘛。 係啦，咁又係因為佢太近太陽啦，你實在太難睇到佢，太陽嘅光芒完全覆蓋咗佢。即係你就算揾咩水星凌日啊、金星凌日咧，你都真係要用間接地去睇嘅，用鏡用天文望遠鏡去睇嘅。咁咁你話咁如果佢係神星分星咁，你咪專係等佢即係朝頭早夜晚先去研究呢個水星金星咯咁嚇。咁但係咧，即係又要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如果當佢真係日頭嘅時候，你又想睇下會唔會又可以獲得佢一啲表面温度嘅資訊，甚至乎可以嗱，其實咁嘅越係接近日頭時候睇，有個好處就係話咧。嗰、那個俾落嚟嘅信號，即係嗰個嘅光線咧，比較少受到我哋地球大氣個影響。即係你如果專係睺朝頭早同埋日落嘅時候去睇呢個水星金星咧，你好容易諗到就係話咧，嗰、那個佢由水星金星反射過嚟嘅光線咧，係要穿過比較厚嘅地球大氣。因為我哋打斜睇過，打斜咁睇過去，所以嗰個嘅大氣干擾會相對比較多。咁有咩時候可以喺一個地球大氣相對干擾比較少嘅時候去睇到水星金星呢？睺日食咁去睇，而且就係、是、更又係啦，又係利用咗今次呢一個日食復原咁廣泛，我哋亦都可以喺唔同嘅位置同時間去唔同角度做一個廣即係 大概睇嗰個個零鐘。一個鐘頭，個零鐘頭到啦， 係啊，睇睇啦。其實可能最主要都係用翻嗰大家每一個地方嗰兩分零鐘日食，你即刻去抄個水星嚟去嚟去睇，就睇下佢表面嗰個嘅，即係其實由佢表面嗰温度分布，你亦都可以即係變咗，你可以比較慳水慳力啊！你唔使下下咧去發一個人造衛星過去。 但係從我哋即係一個行外人嘅直覺，就係佢表面應該好熱嘅啦。係 啊， 因為近 我哋話佢表面應該即係照住四百零度咁樣啦。咁呢個好簡單，即係可能用翻黑體輻射咁，即係大約都計到嘅。咁再要問埋就係佢個分布啦，嚇、佢會有啲地方冷卻得幾快啦。咁從而你大約知道佢嗰個物料係點嘅樣啦。咁 即係頭先都講咗啦，你專係睺佢喺日食嘅時候睇咧，亦都可以相對嗰個準程度高啲。如果唔係咧，你就要靠話你自己射個人造衛星上去。但係你自己射人造衛星上去最大麻煩嘢咧，冇乜著數，因為你要將一件嘢去擺去咁近呢個太陽嘅時候咧，件嘢本身唔 work， 熱嗰頭啊，佢捱唔捱到幾百度先？即係你而家一個手提電話，你捱唔捱？即係嗰啲咁嘅攝影機，你捱唔捱到幾百度嘅高温先？嚇、咁即係你捱到，你可能捱到，但係捱到幾耐先？嚇、咁所以你 hold 住呢個機會就係一個好平嘅方法去睇水星咯。 嗯，嗱，而家鏡頭睇到咧就係一個即係美國佬有錢，咁所以佢先做到嘅啫，就佢派兩架戰鬥機啊。 嗱呢樣又係啦，你就可以派架戰鬥機去睇，即係去上去睇，因為你喺一個越高嘅高空咧，你嗰個大氣干擾亦都會去越少，甚至乎你有權咧一路去追住個日食咁嚟去睇，你去盡量延長個時間添嚇。咁、但係佢話嗰架機啊，只載到兩個人嘅啫嚇，咁啊將佢即係你譬如話擺到喺平流層嗰度咁高嚟去睇，即係去睇嘅時候咧，已經可以隔絕咗好多大氣干擾啦。咁、一個可以係一個好平嘅方法，做到最好嘅質量嘅一個機會咯。 冇啊！呢啲係美國佬即係先有咁嘅興趣同埋有咁嘅實力去做呢樣嘢。 我亦都會話啦，係即係當一班科學家窮咗太耐嘅時候咧，佢就對於呢啲機會就可以餓狗咁樣咧，一路即刻搶住睇。你估個個上到太空咩？係咪先？ 咁你估即係個國家有冇有錢啊？呢個 NASA jet 嚟噶，又唔係軍方嘅戰鬥機嚟嘅。OK， 咁我哋呢節完，我哋下一節再翻嚟。